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巴勒斯坦嘅诗人喎。 系啊，一个非常重要嘅诗人啊，应该系巴勒斯坦咧，即系当代最伟大嘅诗人啦。其实咧，喺几年前咧，佢都出现过喺我哋香港嘅读诗人嘅视野入边嘅。点解咧？就系2008年咧，佢因为心脏病手术失败啊，过身嘅时候咧，咁啊，全球嘅诗人就发起一个同时嘅读诗纪念佢嘅活动。咁喺香港嘅部分咧，嗰一 part 咧就系北岛就主持嘅，北岛咧就集合咗好多香港嘅诗人咧，就一齐咧喺尖沙咀一间书店咧就读佢嘅诗，同埋印咗一本佢嘅中译嘅小册子啦吓，咁嚟纪念佢嘅。咁当时北岛咧写咗篇文章纪念佢，入边几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之好。佢话：如果巴勒斯坦嘅苦难咧成就咗人类嘅精神财富，呢、這个 Darwin 咧。佢就係獲得咗天空嘅自由，係咩自由呢？係無權嘅權力、無家嘅家園、無言嘅語言啊！呢個形容非常之好，因為咧，達維許咧喺巴勒斯坦出生之後咧，其實係曾經接受過以色列嘅教育，甚至係加入以色列嘅共產黨，因為以色列共產黨其實係幫巴勒斯坦人嘅。咁亦都有佢嘅初戀情人都係以色列人嚟嘅，咁其實佢係幾比較複雜嘅。但係後嚟當然佢嘅民族嘅命運嚟，佢真係義無反顧咁樣投身喺呢個巴解運動入邊。所以咧，我哋依家好知道嘅一個著名文獻咧，就係阿拉法特嗰個巴解自由宣言啊，係佢寫嘅。佢執筆嘅，即係佢曾經係文膽嚟嘅，係可以咁講。咁但係佢晚年咧，當然就係流亡喺西方啦，喺巴黎啊、美國都有住過啦。咁喺最後嘅日子咧，就先翻巴勒斯坦，但係就好快就因為呢個心臟病咧，咁又去美國做手術，但係嚇死他鄉啦。 佢当年系几多岁啊？过身嘅时候， 过身嘅时候只有65岁到嘅啫，系啊，好都算系年轻啦。所以当时咧系巴勒斯坦系一片哀痛啦，下半期三日致哀啊，即系觉得佢系巴勒斯坦民族嘅一个精神领袖咁样嘅。一个诗人吓，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啊！咁其实如果我哋睇佢嘅诗咧，都会睇到啦，两大主题嘅啫，一个就系巴勒斯坦建国，一个就系爱情。 系，咁我哋第一首要介绍应该关于爱情啦嘛。 其实系相关，你听嘅名字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亦都系佢嘅成名作、点题作吓。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维许。你的眼眸是心头的一重荆棘，把我刺痛。我膜拜他，为他遮挡大风。把它裹在黑夜与痛苦的背后，我裹住它，它的伤口点燃灯火，它的明天将我的此刻变得比灵魂更珍贵。日后当眼睛与眼睛相会，我竟忘却在大门背后曾有我们两人。你的言语曾是一首歌谣，我试图唱出，可是苦难封锁了春天的唇。你的言语像燕子飞出我的家园，我们的家门，我们秋日的台阶也都随你迁徙，前往思念想去的方向。我们的镜子碎了，伤痛已碎成2000份。我们聚拢声音的碎片，我们擅长的唯有祖国的挽歌。我们把这歌种入吉他的胸腔，至我们灾难的顶层。我们把它弹奏给破损的星月和石块，可我已忘了，忘了你这未知的声音啊！收拾了吉他的，究竟是你的离去，还是我的沉默？昨日我在港口见到你，启程远行，没有亲人，没有干粮，我如孤儿般朝你奔去，我询问先辈的智慧。翠绿的果园何以被曳住？监狱、流亡地、港口，可他依旧？即便远行，即便混合着海盐与思念的气息， 依旧翠绿常青。我在记事本上写下：我喜爱橙子，我憎恨港口。我接着写下：在港口，我驻足停下。世界是冬日的眼睛，属于我们的只有橙子皮。在我身后是沙海无垠。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就是巴勒斯坦诗人达维许的作品。但这首诗其实本来很长的、 哦、非常之长的一首诗，是过百行的一首诗。我们没办法了，就选了前面的三段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大家都可以感觉到，其实他既是写着一个女子，更是将他整个祖国，即是巴勒斯坦，投射在他入面。从一开始是一种巨象的投射，即是你的眼睛是荆棘，荆棘是沙漠上的植物来的。那种荆棘呢，既令你刺痛，但是又是你要去爱护他的东西来的、嗯、因为我们的沙漠就得这样一样植物，我不爱护他，我还可以爱护什么呢？其实从一开始他已经将那种五味杂陈，那种爱的痛苦写了出来。我既要保护他，但是亦都会被他刺伤。在后面的叙述里面呢，会不断出现呢破碎的意象，碎片啦、封锁啦、镜啦、咁伤口啦、破损的声乐啦，全部都是碎的。全部都碎的才是将这个诗人刺痛。我记得我们有一集呢讲欧登的诗，他有一首纪念叶慈的诗呢，就说爱尔兰将你刺伤成诗呢、 嗯、 其实这里的感觉就是好像巴勒斯坦就将这个情人刺伤呢就有了爱，就将这个诗人刺伤呢就有了诗。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跟他告别，他逼不得要离乡别井，因为他大半生都是流亡。当他告别的时候呢，他说我憎恨港口。其实一般人如果真的被迫流亡，有个港口在这里是一个出口来的，是一个即是保卫自己生命，你必须要走的啦、 嗯。 但他是逼不得已，他不想走的，所以他憎恨港口。他不想在这里跟你告别。他永远都是记住的呢，是他家乡的那些气息，一层啊。用橙来代替那种温暖啦、啊，同埋呢个情人，佢其实佢冇具体描写呢个情人系即系点样嘅一个女子、啊、所以但系你会感受得到咧，即系佢对巴勒斯坦嘅爱，其实完全混杂喺入边啊。咁入边有一句咧好悲痛嘅，亦都系概括咗佢成大半生嘅诗嘅一句话咧。佢话我哋擅长嘅只有祖国嘅挽歌。因为终其一生咧，佢都冇真正见到巴勒斯坦建国咯，可以咁讲。 所以其实呢首诗咧就睇落咧，爱情成分少啲啊，应该系关于国家， 系啦， 国家之情就深。 佢又唔似啲爱国主义诗歌咁，即系喺度嗌声晒我爱祖国啊，点样为你抛头颅洒热血嗰啲。正正因为佢将佢挤咗入一个情人身上、嗯、其实更加触动读者咯。 系，跟住我哋要听另一首啊，《护照》。 护照，达维许。他们并未认出我，凭着吸去护照上我颜色的微光，他们眼里我的伤痛像一个展览，属于一个喜爱收集照片的友人。他们并没认出我。啊，你不要，不要让阳光离开我的手掌，因为树木认得我，所有雨中的歌谣认得我。你不要抛弃我，让我苍白得犹如月亮。所有飞到遥远的机场门口追随我手掌的飞鸟，所有麦田，所有监狱，所有发白的坟墓，所有边界，所有挥舞的手绢，所有眼睛都与我同在，但他们却把这些从护照中消除。没有姓名，没有归属，在我亲手培育的土地，艾优卜的呼喊在天空回响，不要让我再一次成为教训。我的主人们，我的先知主人们，不要打听树木的姓名，不要追问山谷的母亲。光明之剑从我额头斩露，河流之水从我手心涌出。所有人的心就是我的国籍，且让你们扣下我的护照。 护照，咁就系达维许嘅作品。 嗱，呢首又系五味杂陈啦。呢首诗我最奇怪嘅就系佢到底揸嘅系咩护照？系啦，因为系冇巴勒斯坦，除非佢哋自己制咗一个护照，咁人哋又唔会承认佢噶嘛。 你都问得好啊，呢条问题从来冇谂过 咧。系啊，尤其佢写呢首诗嘅时候，其实系60年代嚟嘅。吓、啊，嗰阵时更加连即系巴解个组织都未被人重视嘅时候，咁佢可能我怀疑佢系揸嘅系以色列护照，咁佢嘅心其实系好难过嘅。如果佢系揸以色列护照嘅话，佢话咧，即使佢揸住个护照嘅时候咧，佢当然系喺西方各个国家游走嘅时候咧，咁其实系你认唔出我嘅。护照本来系俾人辨认、确认一个人身份噶嘛，但系点解我嘅护照认唔出我呢？其实就好似话巴勒斯坦人至今都冇获得一个身份嘅认可咁一样啫嘛，吓咁佢入边咧，佢其实唔单止系对呢个以色列或者系对巴勒斯坦本身有所呢个沉痛嘅反思咧，其实亦都对成个所谓西方国家对佢哋嘅眼光，无论系同情又好、质疑又好，其实都系佢入边讲紧嘅有一句咧系最痛苦嘅，佢话我嘅伤痛其实好似做紧展览咁。你哋点睇我同情我，其实就好似一种猎奇咁啫嘛，就好似你哋啲游客去中东旅游咁啫嘛。中东嘅苦难你哋真系知道咩？你哋可以感同身受咩？当你睇我护照嘅时候，其实同你睇紧一本旅游杂志差唔多。你只会谂，哦，呢个人喺中东嚟嘅，但系具体系点样咧？点解佢要揸部咁嘅护照呢？系冇办法子入到去嘅。所以到最后佢直接话：算啦，你扣低我护照，你唔好俾我入境算啦。我宁可你唔好通过呢本护照嚟认识我。 嗯， 即系其实佢抗议紧嘅系一种西方嘅误读。你如果你嘅同情系咁廉价，或者系通过误解而同情嘅，你不如唔好同情。 系，咁啊，护照又睇唔到佢身份，希望可能户籍咁佢可以写翻。 其实 都唔知得唔得，相对比较系 系啦，因为你冇办法啦。巴勒斯坦即系建国一直都连联合国都系好后嚟先认可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对于诗人嚟讲，诗就 系 佢嘅护照咯。 好，跟住我哋要听在这块土地上， 在这块土地上，达维许，在这块土地上有配得上生命的事物，四月的踌躇，清晨的面包香，一个女人留给男人们的被斜裤，初恋石头上的青草，在笛声之里站立的母亲们，侵略者对记忆的恐惧，在这块土地上有配得上生命的事物，九月的末尾，年过四旬依然盛开如杏花的少妇，监狱里晒太阳的时辰，模仿着成群动物的云彩，为微笑的就义者欢呼的人民，暴君们对歌咏的恐惧，在这块土地上有配得上生命的事物，在这块土地上有大地的女主人，一切初始的母亲，一切终结的母亲，她曾经被称为巴勒斯坦，她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我的女主人，我配得上，因为你是我的女主人，我配得上生命。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在这块土地上就是巴勒斯坦诗人达维许的作品。 这首诗呢，一首典型的爱国主义的诗歌啦。咁入面有两句呢，其实好多爱国主义者都会用的话，母亲啊，一切的母亲，一切大地的女主人啊，佢曾被称为巴勒斯坦，佢以后都会被称为巴勒斯坦。咁其实呢，就好似一种爱国的套路，咁就话啊，祖国比母亲更母亲啦，其实系我哋反感嘅一种讲法。但系佢嘅前面嘅叙述咧，就令佢呢种讲法咧有咗根基啊。佢系首先咧就从一个女人去恋爱， 讲起嘅，佢系经过恋爱先成为母亲嘅，佢唔系真系无啦啦就做咗母亲、嗯，而且咧佢系有支撑嘅，有土地，有面包，仲要咧佢唔单止咁样，佢仲要去支撑呢啲男人，佢送嘅婢邪嘅符俾啲男人，即系其实系呢个母亲系一个好血肉饱满嘅形象，就唔系话就咁嗰种话啊祖国啊母亲啊嗰种母亲咯吓，咁、啊、而且咧佢话佢到咗40岁嘅时候，佢仲好似杏花咁样盛开，系一个非常之独立嘅形象，即系喺呢首诗入边，你唔会感觉到嗰种即系对母亲嗰种即系其实以前我哋对母亲咧成日歌颂佢伟大嘅时候，其实忘记咗佢系一个独立嘅女人， 嗯 啊、但喺呢度入边咧吓，佢话。是因为你啊，我先配得上生命。即是话呢个母亲呢，既是就好似头先所情人嗰、那个，既是指巴勒斯坦，当然亦都是指一个真真正正嘅巴勒斯坦嘅母亲。 是一个乡土嘅感觉啊。 是啊，即是佢喺度生长緊嘅。所以佢带嚟嘅生命先配得上生命。 好，呢首呢就是在这块土地上。跟住我哋要听余下的是什么。 余下的是什么？答维许，白色云朵的馈赠会余下什么？接骨木的花朵，蓝色波浪的水珠会余下什么？时光的节奏，绿色思想的余烛会余下什么？橡树经脉里的水分，爱情的泪水会余下什么？紫荆树上细柔的纹路，对意义追寻的灰尘会余下什么？林木茂盛的道路，通往未知的伟大旅程会余下什么？旅人至骏马的歌声，梦幻的神景会余下什么？小提琴上天空的痕迹，有与无相遇会余下什么？神灵的安全感，阿拉伯诗人的话语会余下什么？深渊和一缕青烟，你呢？你的话语会余下什么？对空间的记忆，必要的遗忘。 呢一首呢，余下的是什么？ 余下的是什么呢？入面有一句话都几提示嘅，佢话阿拉伯诗人嘅话语会余下什么？深渊会一缕青烟。咁呢句话系两睇嘅。如果你喺从诗歌嘅角度嚟睇呢，阿拉伯诗歌的确系有呢种特质嘅，就系佢哋因为呢个喺伊斯兰教以嚟啦，同埋呢系深受呢个叫做神秘主义影响啊。对人生咧系有一种虚空嘅睇法嘅，即系都系想象住彼岸嘅天堂啦。所以咧，佢哋当佢哋书写咩鲜花啊、美女嘅时候，佢往往都系为咗强调现世嘅虚空。咁呢个一睇啦，另外一睇就系话，其实答维许写呢首诗嘅时候咧，其实都已经接近佢生命嘅晚年嘅时候咧，佢会睇翻去佢书写嘅嘢。到底系有冇真正嘅功利性呢？其实到咗呢个时候，我哋睇佢反复咁样强调会余下什么？其实呢个余下什么呢系世俗嘅要求嚟嘅，世俗就会问：你呢样嘢有冇用噶？有冇剩余价值噶？吓、你写首诗剩低啲咩嘢俾人啊？有冇一个具体嘅财产啊？但系其实佢全部都系反驳紧。佢话我余下嗰啲全部都系花朵啊、纹路啊、水分啊，全部都系冇用嘅嘢，甚至乎系呢个女人唱一首歌俾一匹马，个、歌声系无形嘅，飘喺空中，唱完就冇咗噶啦。所以佢最后佢话我唔系为咗留下乜嘢，我甚至系为咗你哋去遗忘。 嗯， 佢话对空间嘅记忆必要嘅遗忘。其实呢句话遗忘本系一个否定嘅词，但系变成咁样嘅时候咧，系一个肯定嚟嘅。当你遗忘咗呢个而家呢个空间，你先可以去获得一个死亡之后一个更大嘅空间。所以呢首诗系好豁达嘅，系你会睇到咧，佢系话我哋唔好拘泥于一时一地嘅得失。呢首诗佢冇讲即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嘅嘢啦。咁如果我哋就纯粹从一个普通嘅人、普遍嘅人去思考，都系咁样。如果你反复一直计较你嘅生命或者你嘅创作，能够留低啲乜嘢嘅话，你可能到死都系耿耿于怀。 系，再加上佢系巴勒斯坦呢个背景啊嘛。 系啊，你就更加，你已经注定咗，比如话你嘅诗作嘅流传啊，或者系你对你民族嘅命运，其实全部都系不可知数嚟嘅。 想想别人，答维许， 当你准备早餐的时候，想想别人，不要忘了甲子的食粮。当你投身战争的时候，想想别人，不要忘了有人正寻求和平。当你支付水费的时候，想想别人，不要忘了有人只能选给云朵。当你回到家中的时候，想想别人，不要忘了以帐篷为家的人民。当你数着星辰入睡的时候，想想别人，还有人找不到睡觉的场所。当你用隐喻解放自己的时候，想想别人，有人丧失了说话的权利。当你想起远方的人们，想想自己，并且说，但愿我是黑暗中的一根蜡烛。 想想别人呢，我就认为不止我啦，好多人都认为是大卫许最重要的诗。这首诗完全可以是讲给我们收音机旁边每一个人听的。你吃紧早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想人家那些没有早餐吃的人，甚至想想那些甲子，即系嗰啲无着落嘅人。当你去打仗嘅时候，你唔好唔记得有人喺度揾紧和平。其实入边嗰种利他主义精神呢，人本身系利己先会存在落嚟嘅。其实，但系就因为利他嘅精神呢，先有呢个世界嘅存在。如果你只系利己，你可能保证到自己生存，但系成个社会体嘅分崩瓦解呢，都会扼杀到你嘅生存。咁如果喺哲学角度嚟讲，梗系咁样啦。但系如果从诗入边讲呢，就系话你去谂人哋嘅时候，其实你调转过嚟嘅时候，你都喺度解放紧自己。你去为嗰啲冇说话权利嘅人讲说话嘅时候，其实你都系为自己揾紧一个话语嘅权力。咁其实最后系话，就算系我系一支蜡烛，我烧晒自己都好，我都要去照亮人哋啦。呢啲咁伟大嘅诗篇，对于巴勒斯坦人呢，其实系一个巨大嘅精神力量嚟嘅。我记得喺前年呢，有两个巴勒斯坦人嚟香港访问嘅。咁当时呢，发生过一个小冲突嘅，因为当时仲有邀请咗以色列诗人。咁两个巴勒斯坦诗人呢，就坚持呢唔肯同以色列诗人同台。佢话因为以色列诗人呢，佢哋嘅立场态度唔明确，同埋呢当时呢正正系又系一轮新嘅冲突啦，永远都会有嘅。但以色列诗人呢就觉得好无辜，佢话诗就系诗啦，我哋唔好喺呢个时候我哋讲诗就唔好讲呢啲嘢啦，我哋啲旧仇啊。其实两个都啱啦，一个就觉得咁诗应该系超越呢种种族嘅，其实大卫说嘅诗佢都尝试做呢样嘢，咁但系呢另一方你又必须话现实就真系咁样，你哋国家喺度吞噬紧我哋嘅国家嘅时候，咁我哋仲边有心情去同你谈诗呢？ 系咁啊，今集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咧，因为要播出 The Speaker 全港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咁和你说说诗咧就会暂停播出一次嘅。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